第43集，传送门崩塌。在地面的战场上，鲜血沿着加洛德的面颊淌下来，他的左臂断了，胸甲上遭受了几次重击，不知道是否伤及到致命的器官，他的呼吸有一点困难，但此时此刻至少还能够站得起来，尽管站得不是那么直。加洛德挣扎着举起长剑指向他的敌人，阿克蒙德却没有任何变化，加洛德根本无法在这个恐怖的大恶魔身上留下任何伤痕，甚至还没能碰到阿克蒙德一下。到现在为止，他们的战斗只不过是让这名精灵指挥官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残忍打击。加洛德很清楚，这个高大的恶魔只不过是在玩弄他，这让他的感觉更糟糕了。阿克蒙德已经有很多机会可以一举击杀这个渺小的敌人，但是这个大恶魔只是以施虐狂的方式慢慢将加洛德打碎，好尽情享受其中的乐趣。不管怎样，加洛德知道用不了多久，阿克蒙德就将发出致命的一击。某种内在的力量使加洛德仍然能够支撑起身体，面对着阿克蒙德，他们两个单独站在这片战场的中心，双方士兵全都在看着他们的决斗，恶魔们观赏着他们的统帅虐杀这名暗夜精灵指挥官，不停地欢呼雀跃，为阿克蒙德喝彩。暗夜精灵和盟友们只能看到他们的指挥官在拼死挣扎，可能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怎么能够将他视作自己的希望。突然一阵狂风吹过，卷起漫天的沙尘，加洛德眯起眼睛以免沙子飘进眼眶，阿克蒙德向他逼近的速度似乎慢了一些，从大恶魔的脸上加洛德看不到任何表情，他怀疑这个恶魔正在思考该如何以最狠毒的手段折磨自己。加洛德决定，如果这一次自己一定会死，至少不能放弃抗争。他用双手握紧剑柄，发出一声呐喊，冲向阿克蒙德。透过扬起的尘沙，他看到了阿克蒙德正在讥笑他的不自量力，但随着加洛德一步步逼近，大恶魔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的表情变得僵硬起来。加洛德咬紧牙关，向着阿克蒙德的肚子冲过去，他手中单薄的剑刃只能攻击到那个位置，至少他可以在被碾碎之前在这个大恶魔的身上留下一点痕迹。尘土和泪水模糊了加洛德的视觉，让阿克蒙德在他的眼前仿佛一道幽影。他看到阿克蒙德伸出了一只手，加洛德咬紧牙关，准备承受彻底融化自己皮肉骨骼的法术，但这样的法术没有出现，阿克蒙德反而稍稍缩起身子后退了一步，他甚至没有试图保护自己的身躯。加洛德的长剑发起了突刺，这是他的拼死一击，尽管他明白这一击只能是失败，他的剑刃会折断或者什么都碰不到，但他刺中了。而更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剑刃深深地刺进了阿克蒙德的肚子，他甚至没有感到剑锋遭受了多少阻力，就好像阿克蒙德本就是一个幽灵。加洛德只是努力将长剑向前推去，同时等待着自己的死亡。但是他看到阿克蒙德向后飞去，仿佛遭受了狠狠一击，而且并没有落在地上，而是一直飞了起来，挥动着双手和双腿一直飞上了天空。直到这时，加洛德才意识到是刚刚吹起的强风带走了阿克蒙德。现在阿克蒙德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半点镇静，他越飞越高，一直飘向天空，他的面孔奇异地扭曲起来，接着发出了一声怒吼，随后便越过远方的地平线消失不见了。不等疲惫不堪的加洛德为自己能够在这场不可思议的决斗中活下来而感到庆幸，他就看到一阵狂风已经扑向了整个燃烧军团， 恶魔们挣扎着想要留在原先的位置上，但还是像风中的沙尘一样被抛向天空。凶残的地狱犬想要向前扑跃，却只能向后翻滚。随着阿克蒙德飘飞得无影无踪，恶魔卫士们一个接一个地从阵列中被揪扯起来，而与他们对阵的暗夜精灵、牛头人和其他所有卡利姆多生物都只是稳稳地站在地上。刚刚还如同陨石一般从天空中落下的地狱火，现在却都开始原路返回，去追赶他们失踪在远方的指挥官了。有一个正在下坠的地狱火，距离地面只有几寸，又转向飞上了天穹。本来就在天空中的巨龙也没有受到这疯狂景象的影响，在稍稍调整了飞行的身姿之后，很快就恢复了平衡，并且明智地落回到了地面上，和凡人战士们一同见证燃烧军团的瓦解。天空中充满了翻滚嚎叫的恶魔，他们全都徒劳地挣扎着想要返回地面。在他们的下方，瞠目结舌的凡间抵抗者们全都放低了手中的武器，只是呆呆地看着这些曾经要毁灭他们家园和世界的敌人被神秘的力量拽走，远远飞出他们的视野。就连那些已经被杀死的恶魔尸体也都已经飞了起来，加入到这场奇景之中。侵入卡利姆多的恶魔阵列一对接一对地飞走了，留在抵抗者面前的只剩下了一片荒芜的废土，没有一个恶魔存留下来。实际上，燃烧军团甚至连一点渣子也没有剩下。许多暗夜精灵士兵欣慰地双膝跪倒，他们之中还有许多在看着天空，但也有一些正在看着加洛德，仿佛是他们的指挥官力挽狂澜，一举拯救了他们。看着眼前的奇迹，加洛德却仍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觉得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要战胜燃烧军团绝对没有这么容易。 艾伦在上，这简直是奇迹！ 所有人都站起来，吹响号角，我要军队重整秩序，我们必须做好行动准备。 大人，我们要追击吗？ 不，我们要等待克拉苏斯大师的消息，或者至少先等跟随他的人和我们取得联系，到那时我们才能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无论是向新艾萨利进军还是逃命，我们要为一切行动做好准备，而且我们的动作要像这阵风一样快。 遵命。 战士们服从了命令之后，加洛德才安心让祭司为自己疗伤。他的目光再一次转向那些恶魔飞走的方向，那正是永恒之井的所在。但一切不可能就这么简单的结束，不可能。与此同时，在卡利姆多的所有地方，燃烧军团都在被狂风卷起，以无可抗拒之势被抛进永恒之井中。克拉苏斯和战友们看着这些在风中苦苦挣扎的敌人，大群恶魔聚集在黑色水面上，就像是无数蜜蜂涌进了井中的大漩涡。 就是这样，战争结束了。 也许是，也许不是。去找麻烦里奥。麻烦里奥，怎么了？ 萨克拉斯仍然想要过来，我不知道我的法术能否挡住他。 麻烦里奥此时明显苍老了许多，一条条皱纹覆盖在他的面颊，眼窝也稍稍陷了下去。他和伊斯拉一直悬浮在永恒之井的大漩涡上方，马法里奥完全沐浴在恶魔之魂的金色光芒里，全身的深色皮肤看上去变得像克拉苏斯一样白皙。他带着焦急的神情看向飞过来的克拉苏斯。克拉苏斯向下方的井口望去，高度的知觉让他能够一直看进永恒之井很深的地方，一直深入到传送门内。于是他清楚地看到了萨格拉斯，那位燃烧军团的无上君王。熔铸的铠甲覆盖了这位泰坦从头颈到双脚的全部身躯，他的黑色怒火是如此强烈，让克拉苏斯只是看了一眼就觉得双眼一阵灼痛。克拉苏斯努力抑制着这种痛苦， 毫不退却地一直盯住这张邪魔的面孔。那是一种极尽完美的存在，却又遭到了极度的扭曲。克拉苏斯知道这个恶魔曾经是多么的壮丽宏伟，他曾经也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一员，但现在他的壮美已经污浊，他的身体散发出死亡的气息，那双火焰的虚无眼眶中只剩下了纯粹的混沌。萨格拉斯口中伸出利剑般的牙齿，背后甩动着一条粗长的尾巴，尾梢上还聚集着一簇犬牙交错的鳞片，手指末端变成了弯曲的利爪，在他的一只手里握着一柄锋刃残缺的利剑。克拉苏斯很清楚，这柄断剑仍然能够造成无数巨大的灾难，而克拉苏斯随后见到的景象让他在恐惧中感到一阵窒息。在那柄断剑的锯齿锋刃上挂着一个渺小的绿色身躯，是布洛克斯。在刚才战斗的兴奋中，克拉苏斯完全忘记了这位老兽人，但现在克拉苏斯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能够得到这尽管短暂却弥足珍贵至关紧要的一点时间。正是英勇的布洛克斯牺牲了自己，延迟了整个燃烧军团的脚步。萨格拉斯已经站到了传送门前，尽管马法里奥释放出的那股不可思议的力量还在将他的大军恶魔不断推回到他的界域中，燃烧军团的主人却还在一步步的前进，缓慢却又无可动摇地向传送门逼近。随着萨格拉斯的逼近，克拉苏斯注意到又一件令他感到震惊的事情，这位恶魔君王受伤了，那只是很小的一点伤口，右腿上的一道小划伤。克拉苏斯敏锐的眼睛识别出那是斧刃砍出的伤痕，布洛克斯的斧头，尽管看上去绝不可能，但神木战斧的确砍上了萨格拉斯。当然这不足以对恶魔君王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害，但这一点小伤让克拉苏斯看到了一种极其渺茫的可能性。 罗宁，阿莱克斯塔萨，我们必须统一行动，麻烦里奥准备好，你将有机会摧毁传送门，虽然这个机会并不大。 所有人全神贯注地等候命令，克拉苏斯感觉他的女王和罗宁都将自己的全部力量给了他，其他巨龙也尽数提供了自己的力量，这让马法里奥失去了一切防护。如果最终努力失败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能再活下来。克拉苏斯的双眼中燃烧着强大的能量，他将大家贡献出的全部魔法能量凝聚在一起，指向传送门。克拉苏斯要用这一股力量去对抗萨格拉斯的意志，他们面临绝境，现在只能采取疯狂的行动了。与萨格拉斯相比，阿克蒙德和马诺洛斯都不过是小小的跳蚤，就算是100头巨龙的力量对他而言也不足为道。如果克拉苏斯真的要正面攻击萨格拉斯，以他的胸膛或者头部为目标，那么结果只能是一场笑话。但布洛克斯奇迹般地砍伤了萨格拉斯，于是克拉苏斯将自己现在掌握的全部能量都注入到布洛克斯的战斧所造成的那一点细小伤口之中。那是卡利姆多本身的魔法对恶魔君王的胜利。克拉苏斯所期盼的事情发生了，他感到萨格拉斯集中的意志片刻间稍稍显出了一点散乱，不是因为伤痛，而是因为恶魔君王感到了惊讶，而这正是克拉苏斯想要的。 麻烦里奥，快，就是现在， 滚回去吧，恶魔！ 马法里奥紧紧抓住恶魔之魂，向传送门发动了攻击。克拉苏斯要赌的就是萨格拉斯身上那一点，由卡利姆多魔法造成的伤口会足够敏感，暂时分散萨格拉斯的注意力，感到自己再次受伤。他们全部的力量只是为了能够让萨格拉斯在短暂的一刻将注意力从传送门上移开。 马法里奥成功了。大漩涡开始颤动，显示出紊乱的迹象，一股能量在漩涡深处发生了爆炸，传送门开始坍塌了。构成传送门的火焰立柱开始一根接一根地向内倒塌。萨格拉斯尝试将传送门重新撑起，但到这时崩塌的势头就算是恶魔君王的力量也无法阻遏了。仅仅一秒钟的时间，恶魔君王的胜利就被偷走了。就在这时，一件克拉苏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拒绝失败的萨格拉斯一步踏进坍塌的传送门，想要将它给支撑起来，并就此进入卡里姆多。但他的贪婪和莽撞反而给他带来了灾难。传送门内部发生爆炸时，萨格拉斯发现自己被困在了里面，他无法逃走，也不能退回去。他失手掉落了那柄断剑，于是只能用一双拳头击打传送门，却于事无补。两个界域之间的通道迅速崩坏，终于彻底倒落在了这位泰坦的身上。 我不会就此罢休，我不会。 但传送门依然在以巨大的力量向内压缩，萨格拉斯也在被迫和传送门一同收缩，他挣扎着要再次将门打开。随着这名泰坦的努力，传送门内的所有能量都开始暴走。就在萨格拉斯仍然愤怒地吼叫着捶打着束缚他的力量时，传送门突然不复存在了，而萨格拉斯也不复存在了。